救我！好。一一一一一一一。 心手抱，亦存在限度。明知一见到你乱发像野草，总记得你跟过谁好。 我啲同學啲家長嚟咗，咁佢哋講英文嘅。Hi, how are you？ 咁今日睇一份報道咧，話我國際喎，即係國際嘅歌手咁樣。咁我應該用啲大家好嗎？係嘛啦？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 안녕하세요. 嗱，我就係佢，係咁多啦，即係角色都係咁多啦。大家中意我跳舞嘛？係咪每個人手上都已經有螢光棒啦？大家如果想考驗下自己咧，究竟自己嘅節拍係點樣嘅咧？最好跟住落嚟咧，跟住呢個音樂一路搖你嘅螢光棒，等我睇下大家嘅節奏感點樣好嘛？